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11:04:5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7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Maroon 5，这首歌叫做 Give a Little More， 多加一点儿。 哎呀， 一点儿， 哎呀，真是给这个夜晚增加了太多的动感和激情哈。 Give a little more， 是一首十足的正宗的开工歌曲啊，给我们两个呢也是鼓励啊，打气。尽管这个白天时光里呢，像叶谦他有自己的其他的工作哈，更为重要的工作，也是累了一天了啊，还要送孩子、接孩子，许许多多的事情之后啊，再次回到了这个文艺的小怀抱。 我是一早没文艺了、 生活不就是这样，你大多数时候你哪有时间抽出来坐下来听首歌， 是 对吧，你再给你家人，我给你们弹上一曲，家里人都会觉得 大可不必啊，是吧？ 啊，这个嗨， 对吧？你赶紧去把孩子这个衣服给穿好了啊。 这家人弄的， 就是因为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时光里哈，大家都是忙忙碌碌的，只有在此时此刻，终于可以把自己白天的面具放下来了。你可能穿着最卡通的居家服啊。别人不知道你喜欢的小玩偶都在陪伴着你，这一刻你可能真正的做回了你自己。时间走到了星期三啊，有人说星期三呢适合遗忘部分的悲伤，星期三呢适合做决定，星期三适合爱上一个人。 哦，这个第一次听说啊，星期三适合爱上一个人。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下面这首歌会回答星期三的秘密，而对男左女右和你之间，星期三我们要抛出一个爱的话题。 以为自己就是周末的礼拜三，你说别太死板，不如预知一般，如果必须决定不能有别人决定，虽然你也很容易分心。 那些是星期一忧郁的星期三，你当然也狂放，但也有些牵绊，感情是铁钉碰上柔软的心，生命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 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当时光被你喊停，没理由我已经相信。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同时有着你， 还不太了解你， 还不了解， 更喜欢你。你习惯说星期三或是礼拜三，无论什么名字伴之都是一样， 许多问题想泡泡不断生气，爱情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当时光被你喊停，没理由我已经相信。 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同时有着你， 还不太了解你， 但喜欢。 像极了两个恋人在夜晚，可能在阳台上，男孩拿着一把吉他，女孩说那我们就唱唱我们第一次相遇的 那个星期三吧。 嗯，真浪漫。 于是马迪还有魏如萱就唱了这首《星期三或礼拜三》。 这就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阳台上的感觉。 哎，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被你吸引啊，但这种吸引就是我在其他人身上找不到的。 嗯 啊，于是我们越来越靠近。星期三谈情说爱的男左女右夜晚，在聊天室当中呢，我也抛出了一个话题，就叫爱情里的加分项。 嘿，怎么能让你在他的眼里加分？ 这是你的第一感觉， 或者 是 怎么能让你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升温加分啊？这也是我的感觉。 就是你拿到这道题之后，你给自己的这个审题过程就是，我要作答啊！现在其实就像一个大家一个，就是爱情的考卷一样哈、啊嗯，出现了恋爱里的加分项，你觉得有哪些？ 是， 你是觉得这个男生哇，他会弹吉他，哎、 嗯， 这是你的那个恋爱小字典当中的加分项啊！哇，他会做饭。 啊， 哇，他会修理，就是说他在很好给你了爱的心动感觉之后、嗯、我的天哪，他居然还有这种宝藏，就是我们说的宝藏男孩宝藏女孩，或者是你觉得自己真的 是 拯救了银河系啊？ 对，但你确实是，你比如说你娶了一个妻子，平常他柔弱啊，或者是他娇小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车坏了，他居然把你车修好了， 对对， 你就疯了、 哎、 知道吗？ 对，加分项往往就是后来才，就是你等于你像买赠一样哈，你买了这个大的件儿之后呢，你才发现哇，他赠品里边这么多意想不到的， 对， 好划算呢，就是找到了宝藏男孩宝藏女孩。 对，他跟你说啊，那你是因为我爸爸从小教我机械常识什么的，就我跟我爸爸来小时候修拆过车什么的、这种，那你一下就 当然 五体投地。 在聊天室当中呢，也有一些啊单身朋友啊上来就来个我没有对象，拜托，这道题它并不是一定特质啊，你一定就有了它你才能够作答，而是你觉得如果这个人身上具备了，哇，他写字很漂亮。 啊， 你想一个零零后，一个九零后，如果写字很漂亮的话，这一定是加分项啊。 对， 对吧？这加分项是为了啥？是为了当他减分的时候，你看能不能两边这个 凑合凑合， 综合一下哈。 是，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而你爱的那个人，他可能是把你的这些优点放大最大的那个人啊，就是别人可能看到的是六分七分，在你眼中可能就是十分、满分了。哎，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在这个星期三谈情说爱的时刻，谈谈恋爱中的加分项。 嗯，这很自然呐。你最爱的人，他为什么走进入你的生活？ 他爱听广播， 因为他的每一举一动，他的言行举止，在你的内里都是扩大的，都是你的爱意满满的东西。 嗯，一周我们只有这一个晚上会密集的谈情说爱。抓紧时间哟。 前喜欢的哈， 嗯， 这段时间也频频的带他登场， 因为他一张嘴啊，基本上 别人就想闭嘴了， 对，全都搞定了这种感觉。他一张嘴就是好听，嗯，你要说他有多高深，他的和弦有那么上下翻飞吗？有像爵士乐那么的那个高深莫测吗？没有，人家也就是很简单的这种大开大合，但是他的旋律贯穿啊，是确实，还有他的嗓音，他嗓音在贯穿中间是非常非常得体的，非常给力的， 也就是大家期待的哈 ，Adele， 对 Adele。 同时 ，Adele 30啊，他这个六年了啊，这个暌违六年之后要正式回归了，大家也会关注本周六 哦。 你会关注吗？ 出专辑了？ 对啊，数字专辑。 好。啊，出数字专辑那就更可以关注一下了，直接上网上去搂下来。 你会花钱买吗？ 当然要合法，当然要合法合理的去。 那25块钱一张，你现在有去？现在已经在售了。 你 有买吗？ 我更想去买到实体。我这个人还是有一种实体的情节。 你有是有，但是他得如果实体的话、 他没有，对吧？ 就很慢嘛。 是， 就大家反正我是买了，我又不差那25块钱。 对，你就是你能听了是真的。 对，这个怎么说呢？不管是对于我们从业的人员还是普通的听众来说，对于自己喜欢的声音啊，还有对于期待已久的声音，真的是舍得。这真的，如今啊，你这25块钱，我不是说我在售卖哈，我觉得它能够带给你快乐，还有那种期待的满足，这是真的金钱没有办法衡量的东西哈。 对， 刚才跟叶谦也就是朋友似的小对话啊，就像我就是最近有时候，因为大家经过了这个11月11号。基本上什么快递都到家了嘛， 啊， 有时候朋友之间呢就会交流一下，哎，你这次有什么买的特别好的东西吗？ 买什么东西了？ 哎，如果你告诉朋友，哇，这个好不好棒，他说给我个链接，哎，你就会觉得挺有成就感的。所以在恋爱当中，如果一个人啊，他非常会，我觉得是审美很好，在我这边是很加分的。 嗯， 就是一个男人他的审美特别的棒，不仅仅是他在这个着装打扮上啊，还有他的这个整体的，不管他的和你发的图啊，对吧，和你分享的东西啊，你都感觉他的审美没有流于一般啊，是一个狠人啊，这种情况下在我心中是很给他加分的。 嗯，你还比较讲究人啊。 不 看这外表。 我单身是有原因的。 明白了， 就是你肯定有你自身当中最为重视的东西， 就是你不想被别人的品味带歪，你有着自己的这个风格跟品味，而且你也有鉴赏别人适合去穿着的这种品味，你可以当一个什么叫设计师吧，叫做着装设计师。 你是不是对着装设这个时装设计师有误解？ 嗯， 我顶多也算是 我打从你这儿开始有的误解。 不，我一定算是这个年龄段女人当中中等的吧。就是比较这个注重这方面的着装打扮，绝对不是在方方面面都特别精致的人，但我确实希望我的另一半他也跟我在相对啊相同的领域当中， 要不然穿不到一块儿去，对吧？就是买东西你到大街上都没法买，没法一起逛街。 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太搭了。 我的美晒得我眼睛睁不开，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快不起来，下雨下得我眼神发呆，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谁说 播的双胞胎女子组合白兔、哦、你们没有忘了吧，这是他们全新翻唱范玮琪的黑白配。 真是这个双胞胎组合还真是很少见，特别想看看他们的封面了。这一下 这个白兔一直瞒着你吗？好长时间了、嗯、你都不认识他们吗？ 孤陋寡闻，我要知道这么可爱的组合我肯定会去看去 这个我也有原因哈、这个、 你没带过哈、啊、 不多啊，因为怎么总觉得这个夜晚风格里的歌曲哈我选的不是特别多。这一首呢是因为他们翻唱，而且大家对于这首歌比较熟悉嘛、嗯、我刚才想的是也是两个人之间其实这种搭配很重要。 对， 就黑与白就是很经典的颜色搭配嘛。 嗯嗯，这倒没让我直接想起 Twins， 当年的 Twins， 却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楚奇楚什么那两个兄弟俩双胞胎组合还记得吧？ 记得。 楚奇啊，楚什么？ 楚 雄。楚奇楚雄。 太久远了。 对、嗯，两个双胞胎组合。 哎呀，好的音乐哈、啊，也是把我们拉回到一些哎以为忘记的时光里。还有就是谈一个爱情的话题，也会把你拉回到，你都开始忽略掉了，就是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有好多时候我们都说，哎，我这个人哎，就看缘分吧，嗯，缘分来了就随缘啊， 嗯。 但如果你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就老天也没有办法，就是派送给你，就是不知道你的具体需求。 就有一张漫画特别有意思，但是我可能找不到了，我要找着我肯定要发给你，就是一对，爸爸妈妈坐在沙发上对这个回来的女儿说。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吗？一看他妈妈呢是一个就是凹凸有致，他爸爸呢是一个凸凹有致，正好两个人能契合上的 拼图、啊、 对，拼图正好是能契合上。而他闺女回来是那个图形是非常的就是基本上没人能配得上的，就是各种卷啊，各种难插入的那种巡回的那种跟迷宫一样的那种通道的那种身体，所以就是他肯定找不着契合点，他肯定找不着的。 所以不是有句话说，你只有改变了错的自己，你才能够遇到对的人。但往往有时候这个错，你是别人怎么说都没有用的啊！你自身如果意识不到的话，也很难改变哈。这并不是让你改变，起码你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要什么哈。我们转个身，第二时段听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吧。 I just wanna It's hard from a long, hard week. I bet you're sitting in your chair by the window, looking out at the city, and I hope sometimes you wonder about me.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宏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 翠微24周年庆来啦！即日起至11月21日，翠微七店百货类大部分商品八折起，单店满百减20，再满千赠60。国际化妆品精品独享满赠优惠，并有店庆专享商品限时推出，快来选购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7日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Hey, 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他们特意掐好点啊，一定要第二时段？我之前啊，我第一时段我赶紧刷牙洗脸啊，洗脚啊，把所有东西都弄好，全家人都不要打扰我。第二时段我可要坐在小板凳上，拿好了。 拿好钢镚儿，给我往盘子里拽一点儿，拿点零钱，拿好零钱跟鲜花是吗？ 对，拿好了我的手机，准备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给叶谦呱唧呱唧。 哎呦，你这那么隆重，大可不必。 准备要听啊、你来弹吉他了、哦。因为一天当中，其实说实话哈，你还真的见不着一个熟悉的、认识的人， 嗯， 能给你弹上一曲儿。我跟你讲件真事儿哈，我上周不是过生日吗？ 哦， 我在就是国外的好朋友，他给我真的用一种特殊的琴弹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真的，其实我觉得真的用吉他弹这个就很棒啊。嗯、 对啊，他用什么给你弹 的？哎，所以晚上哈。他真的不是，他是用一种特殊的琴。我当时就说，我说这是什么琴啊？然后呢，他就告诉我，因为他是居家嘛。 啊、 嗯。那个琴叫，我想想啊，这个琴来。 曼陀林。 不不不。 尤克里里。 不不不，我们的聊天，叫我想想啊，卡林巴琴。 啊，卡林巴那就更难弹啊，更难弹。 卡林巴琴， 哎、 啊， 你的朋友很有才，还有这种乐器、啊， 所以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今天没有电乐，直接来哈。 我忘了报幕了啊！下面有请东城区的叶谦为我们弹奏一曲拿手的。 So you wanna be a cowboy? Well, you know it's more than just a ride. Guess you got to know the real thing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other side. Ain't nobody riding shotgun in this world tonight. When you spend, you better name it. You got to make them all believe it. If you're gonna be, you be the one. Ooh, stick it, you got. Ain't nobody gotta hurt you, baby. You can go for the trigger, but only if you have to. And from the heart, somewhere lower than a sun will curse you. Let you go to war, but only if you have to. It's only if you have to. So you wanna be the big time. Some people have to drag you down. There's no living in the backseat if you're gonna drive you hard. Ain't nobody had a shotgun in this world tonight. You got to get it on the guard now. You made a shot to fight hard until the battle is won. Stick it, you're gone. Ain't nobody gotta hurt you, baby. You can go for the trigger, but you only if you have to. Well, loving and the sun will curse you. And you go to war, but only if you have to. It's only if you have to. 我刚刚就像一个表情包一样在鼓掌，特别像那个赵本山那个鼓掌的表情包、 我还以为是像小浣熊。 不错不错啊，这个风格是你最为擅长的，今天绝对也能挤进前200、啊，就东城区前200应该挤得进去。 Bon Jovi 的老歌不敢太多唱，因为人家那嗓子和人家那吉他、基本上也我也就唱人一个 unplug 就行 了。你不用每一次弹完之后就一下子给自己讲啊，我压力还是有一点点的啊，我弹得不够好、 对， 没关系。其实大家在听的时候更为让他们感动的部分是一个认识了这么久的人啊，就像你身边的同学同事，在这个就是在哎，我一听这个声音，这是来自周笔畅的新歌就这样吗。我想说认识很久的人突然间在迎行新晚会的上边突然间弹了一曲，这种感觉 同样的步伐没有办法继续的话，不如狠心一下把它扔掉吧。年少渴望未知的却变成年衰的害怕，被刺痛的内心偶尔也会阵痛一下。世界的边际在哪，一直的愿望在哪，甘心就这样吗，还是试着改变它。都是一样的想法，怀着同样的 的步伐，没有办法继续的话，不如狠心一下，把它扔掉吧。年少渴望未知的，却变成年衰的害怕，被刺痛的内心，偶尔也会阵痛一下。世界的边际在哪？一直的愿望在哪？甘心就这样吗？还是改变它？ 是一个唱商非常高的歌手，他演唱的就是这类作品是最为打动我的。他的风格其实挺多元化的，各种各样的类型作品都能够演绎，但唯独这种就像他最早唱笔记的时候，这种轻轻浅浅的很柔啊，气息运用的非常舒缓的调调，我非常的喜欢。 对，他就是淡而不寡。 哎嘿，就像我们说这个人他把歌唱的就是下沉感，并不是说他高不上去啊，而是他已经是真的是自己的声音状态各种过山车都体会过以后，他想这样在夜里娓娓道来。 对、 啊、 他不是诚心把歌给或者嗓音给弄厚的，那大家也都知道他有天生的，他有优势，他的那个中音区比较好、然后所以他的淡淡的那种情怀啊，正好被他这个中音的中厚的这种感觉给拖住了。这个是挺好的。 这是他的一首新歌，就这样吗？刚才你听完叶谦弹奏之后，是不是也有一种感觉，这就完了啊？就一个就完了？ 那 这个毕竟不是个人的这个演奏会、啊、 对，我这儿连音乐节都算不上，音乐节好歹一个乐队上去也能唱个四五首呢。 哎，但我突然间真的就是像我生日那一天收到好友为我弹奏的 Happy Birthday 之后呢，他说这个世界名曲啊送给你，把一首世界名曲送给你。哎，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友啊真的在聊天室当中今天过生日啊，点播叶谦唱生日快乐歌 啊， 我觉得是可以的。 也是，这个当然可以，这因为这是英文歌曲，我可以唱的。 不，因为你当年唱的那个改编版的各种生日快乐，你最著名的政治化的生日快乐、 哦、 那多么的是你的招牌动作呀。 是是是是， 对吧？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哈，也欢迎来电来函啊，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关于叶谦说的爸爸妈妈这个两个人找到了啊非常合拍的另一半哈，但是孩子的婚姻状态目前因为他自身上的棱角太多而没有找到的那张图，在聊天室我们的飞行员已经给他剖出来了。 碳水化合物你找对了，就是这张图。 got my way, 'cause still it's me who cries. I have such regrets. It's you I can't forget. Every time I see you go by, I break down and cry. You're taking my breath away. And every time I see you with her, oh baby, it hurts. You're taking my breath away, breath away. I have such regrets. It's you I can't forget. Oh, every time I see you go by, I break down and cry. You're taking my breath away. And every time I see you with her, oh baby, it hurts. You're taking my breath away, breath away, breath away, breath away.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breath away, breath away. Breath away，一缕青烟般的飘走了。 哎呀，为什么每次听 David 的歌曲就一下子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小酒馆， 嗯， 而且还是在度假中的小酒馆。 对，李女士啊，我刚才说的就是李女士啊，这首歌的名字就是 Breath Away， 就是气息远去，气息远去， 哎， Breath Away， 相当的慵懒啊。 对， 然后人家这种天赋好声音又好的人唱歌就真的跟玩儿一样， 是真的是 跟玩儿一样， 因为人家就是干这个的。那确实是生下来你让他干别的也许不行啊，你确实是你让他修车又不行了，又回到修车上了，那他确实不行了，对吧？ 你像我们有的人吭着瘪肚的唱啊， 嗯， 我不是说你啊，我就说我啊，吭着瘪肚的唱也唱不好啊。所以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优点啊！当你把这个优点放大的越多的时候，你身上的光芒和你自己能够拥有的人生从容的有成就感的时刻就越来越多了。 对， 我希望我的男左女右的听友们哈，都能够找到自己更多的高光时刻。今天晚上在聊天室中呢，我们有一个谈情说爱的话题，就是聊一聊你觉得爱情中的加分项。看到了很多朋友突然间啊感性了很多，想一想过往时光里还有如今自己啊眼光里有想得到那一部分，到底哪些是加分项。远在异国他乡的甜甜的甜甜说，消息能秒回真的很有安全感，很加分呢。 他的温柔却遥不可及，吹皱了身边大地，不留温度在手心，又何必相遇。 回忆他带来的风景，每个呼吸都唤起涟漪，想象他在远距离眼神里那般光影， 我不能靠近却从此追寻， 触碰不到的灵魂日夜升腾， 梦游的心在沸腾都是心 的，不留痕却又深了，触碰 都说的不留痕，不能沉沦，冷冷的篆刻在年 周慧和耿思汉带来的一首新歌叫触碰不到的灵魂。 嗯，这个里边大家也都知道最出彩的除了歌手的演唱以外就是编曲配器中的笛子。 哎嘿， 这个编曲配器的笛子，这个让我觉得特舒服的是，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把它用在前奏、间奏跟尾奏，而这首歌我仔细听了，它是贯穿始终，它整个把那个丝竹情绪贯穿在整个的那个篇幅中，真的，而且它一点都没显多余，一直复合着这个两个人的唱 的歌声。对，而且它不是一个就是非常规的中国风的歌曲哈， 是， 但是呢，用了这种乐器里又带着我们浓浓的哈， 对， 这种古香古色的感觉。这首歌是在耿思汉的全新专辑《躯壳人生》当中，一共十首歌里，我听完以后哈，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刻，就第一感里啊，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触碰不到的灵魂》，必须要说周慧的声音真的给耿思汉的声音里带来了一点亮色啊，但这种搭配里面就真的有一种彼此在诉说，我们都有过爱而不得啊，触碰不到的灵魂啊，讲讲自己的小缺口的时候，这首歌呢，哎，还有点云淡风轻哈，我们都放下了。 你要说这个，会唱歌的人，你说你平常生活中你遇不到，说得个什么同事，邀个什么朋友，去卡拉 OK， 你都看见这一群这一波里边没几个会唱的，去那儿也白浪费钱，或者是耳朵受伤害。但是你说，他会唱歌的人唱得那么优美的人少吗？这世界上一点也都不少。我忽然发现，只要是你就像有一个气候似的，你要去那边，你去一个装潢装饰的这个公司一条街，你就会发现好手所有的装修的就是特别棒的设计师都在那一条街里，你都能发现。你相反的就是比如说咱们来到了咱们的这个 FM974 啊，中歌榜啊，或者是各种音乐类的节目，你一听哦，原来会唱歌的人都在这里展现出来了。你觉得这世界上嗓音这么好、这么优美的，然后唱的又特别好的人一点都不少，平常遇不到，也只有在这个电波中啊，在这些磁带、卡带、CD 中你能遇到。真是这样。 就是这一番话最终的一个结局 就 是结论， 就是你平常很难真的在业余生活中，你真的能找到很多会唱歌的悦你耳朵的人。 这个是要看职业， 是， 我觉得像你的职业， 像 我 就没问题。 对，我们都遇到过这个唱歌非常好的人，但是真正的把每一首歌都唱好，我觉得真正的歌手 他是把每一首歌都能唱好， 对，他有本事，他诠释的范围广， 这个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是， 也是我们常常说，哎，现在短视频时代里诞生了很多可能一曲啊、走红啊，这个一首歌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但是他真的不是把每一首歌都能够唱到一个水准。 对呀、啊，一个好的演员他不只能演古装戏呀、啊， 对 吧？对，他全都能演呀、啊。 对、我们说的戏骨是他能驾驭各个角色。 对， 而且最棒的就是这个角色演完之后，他马上就能让你跳脱出来、今天呢，也是很多《甄嬛传》的影迷朋友哈，大家都在这个一直追忆的，因为今天刚好是《甄嬛传》播出的十年。 哎呦，十年了，这戏 都 十年了、 十年前它大火啊。 对，然后今天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相关的哈，包括里面的演员，主演这个孙俪啊等等，发表的关于这十年啊自己的一个在剧中的一个经典台词啊，还有一种追忆。不得不说啊，真的，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甄嬛传》。 哎呀，这种宫斗戏，我其实我看不下去的，就是我追不下去的。我可能 十年了，你都没有看， 我没有看全过。我就是我知道那时候很火，所以我听了听里边配的乐呀、然后看了看里边的气势的那种架势，就是气质。我其实说是看这个，一看这个片子的气质是什么样的，我就知道了啊。我可以不追，但是我知道，我了解一下它就行了。 这可是在豆瓣上十年了、还能够继续9.3分的神剧，很多人都说这十年里哈，《甄嬛传》的那些我们看到的非常有个性的女演员们， 对， 还真的是撑起了非常多的重要角色。 你比如说《潜伏》，我也是后知后觉去看的，但是你哎，我追下去了，我倒是追到尾了，就这种谍战片，我可能还能追到尾，但是你说宫斗，一般男人不宫斗，所以他也就不往里钻了，你知道吗？ 这有点像我对古偶剧一样，也是就很难扎进去哈。这个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 是 就是每个人的业余时间，你的选择问题嘛哈。 对。 但是如果你的另一半恋爱当中，刚好你们两个人愿意看同一种戏，你说加不加分？你就说加不加分？ 哎，那太幸福啊！两个人能一起。 第三期 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宏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 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7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在这里，不知道你在哪里。如果今天晚上也想到聊天室，吱一声，让我们知道你一直都在的话呢，也欢迎你每周打卡一次啊，就是在这个有爱的星期三的晚上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其他的日子呢，你可以啊就做一个安静的听众。就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性格，有的人就喜欢晚上大家一起聊着听着，像在宿舍的卧谈会一样，对吧？ 对， 一下子回到了一个校园生活的感觉里。那有的人就喜欢一个人啊，不太愿意和别人有互动。我们希望在男左女右的氛围当中，大家都是可以有最舒适的一种状态哈。但是你不行啊。 我不行啊。 你必须要讲啊。 行， 上才艺啊。 那得得，我给你上个才艺啊。这个你姐姐呀，那天啊又跟我弟弟啊这个撒娇，说老公，这个人家吧一个人有的时候也挺寂寞的哈，你不在家，那个亲爱的，咱家买个宠物呗。然后这叶旭说，行啊，想买什么？想买捷豹、路虎都行。你能换小一点的吗？那就天猫吧。 Like heaven, oh, it's like 后来也许给他老婆买了瓶那个金鱼洗涤灵啊，算了事。 还有胶牌呢， 哎，对都行都行，都是小宠物， 小浣熊， 对，小浣熊方便面那个给他吃了就完了。 很美啊，很美呀、啊、真的作为一个女人啊一点都不会过日子， 养的还挺高、 哎 嗯，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余生鞋要合脚，人要合拍。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相处舒服，正如那句老话，鞋要合脚，人要合拍，别迁就别人，委屈自己。作家毕淑敏说过，切莫只贪图鞋的华贵而委屈了自己的脚。别人看到的是鞋，自己感受到的是脚。不合适的鞋即使再好看也都是给别人看的，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如果为了交朋友而迁就别人，委屈自己，时间长了一定会不开心。朋友小妹就说过她在寝室里的故事，她和宿舍其他三个女生性格和生活习惯都不太相同，她喜欢看书学习听音乐会，对自我提升有要求，但是其他三个女生就喜欢一起逛街，经常逃课，去酒吧蹦迪，在宿舍开 party 等等。刚开始她看到自己与她们那么不同，显得自己非常奇怪孤僻，于是就想要融进其他三个女生的圈子，便和她们一起逃课吃喝玩乐。很奇怪的是，过了一周左右，她就觉得自己非常痛苦，因为他觉得这完全不像他自己，也不是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最终他决定重新回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模式，别迁就别人，委屈自己。不同的人注定不会成为朋友，一个人费尽心机去讨好周围的人，但是最后的结局并不会得到每个人的喜欢，反而还丢失了自己，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追求、阅历和观念都不相同。不必为自己的不同而抱歉，你只需坚持做好你自己，不用多好，适合就好。有这样一句话，频率相似的人即使翻山越岭也终会相聚在一起，磁场不合的人即使朝夕相处也不是一路人。能够在一起的人都是互相懂得的人。三十而已里，王曼妮因为生活不如意回到老家，相亲遇到了条件不错的张志，当时王曼妮还对他挺有好感，但是后面相处下来发现张志和他的价值观并不相同。比如张志带着王曼妮去很远的熟人开的电影院看电影，希望对方能够去他妈妈的餐馆，王曼妮就觉得这样太小镇生活法则了。他喜欢大城市里的拼搏和努力，但是张志就觉得过平淡幸福的生活。所以后来王曼妮重新回到大城市，但是她很幸运的是有两个好姐妹顾家钟小琴，懂她支持她。最后她听了顾家的一句话，这茶树跟人一样，有的茶树需要轻修剪，可有的茶树啊就需要深度修剪。这也舍不得，那也想留着， 那只能提前进入衰老期喽。他就燃起了斗志，更加坚定自己想要的，去国外留学了。彼此不用多好，适合就好，就像鞋子一样，不用太过好看合脚，穿得舒服就好。人生短暂，别为难自己，要和适合的人在一起一辈子，能找到一个知你冷暖、懂你悲欢的人，是一种幸运。频率相同，相处不累，三观相近，笑点一致，才会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和频率相同的人在一起，相处不累，可以一直不说话，也可以随时说话。交朋友不一定要过多的数量，但一定要有质量。不一定要每天陪伴，但一定要频率相同。小新和童年一起玩的朋友已经认识了17年，后来小新读了大学，留在大城市打拼，而朋友读了一个本地的中专，很早就出来工作，结婚生子。有一次回家，他们相约出来叙旧，小新发现他们已经聊不来了。朋友喜欢聊八卦，聊家长里短，但小新却对此了解不多，插不上话。而小新提到的工作内容、人生想法，朋友也听不懂。小新才逐渐明白，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两个人的认知和想法不相同了。两个人聊天下来，已经感觉到了心灵的隔阂。他明白，并不是谁的对错，而是频率不相同，所以相处才会累。木心曾说过，童年的朋友如同童年的衣衫，长大后不是不愿意穿，是无可奈何了。网上有一个问题，人与人之间为何会渐行渐远？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的，为什么没人承认，是社会资源、地位、见识差距太大，导致两个人无话可说，只能叙旧，直到过去被反复咀嚼，淡而无味。又碍于情面，怕被指责势利，还要勉强维持点赞的情分。若两人三观、见识、追求都不再相同，再在一起也很难聊得尽兴。我们的一生会遇到826万3563人，会打招呼的人是39778人，能够熟悉的人是3619人，会和275人亲近。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真正留在你身边的就是频率相同的人，因为相处不累就是最好的关系。两个人相处其实就像两台收音机，你调不准那个频率，就永远听不到那个声音。和磁场相同的人在一起，所以快乐变得很简单。和磁场相同的人在一起，他更能理解你的不容易。鞋要合拍，鞋要合脚，人要合拍。正如那句话说的，步伐一致的人，既有前程可奔赴，也有岁月可回头。余生愿你遇见真正知你冷暖、懂你悲欢的人，领略四季更迭， 彼此共赴星辰大海。今天发表了全新的专辑，明天即将迎来他41岁生日的张瑶，我不知道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当中还有多少人记得他。这几年你经常会在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看到他，但如果说我说起有一首歌，我刚才跟叶谦说他没有想起来， 嗯，没有， 因为我刚刚做广播的时候就是2002年的时候嘛，他有一首歌叫《有你相随》， 就是那首歌给人感觉就是一切都是那么阳光明媚，就是他演唱的。 嗯， 有你相随 是这样。云在飞，我应该去复习一下啊， 我就 再重新复习一下。 因为唱歌不好听，其实我本来会唱，但我不敢唱了。 就愣没让我想起来，他唱了。 眼睛不太大。 嗯，他唱了三四句，都没对，都没唤起我。 因为那首歌他并不是说这个广为传唱啊，但是喜欢的朋友，你如果听的话，会发现张瑶其实是在唱功方面，在音乐感觉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我没有想过他后来去拍戏了哈。 嗯， 刚刚我查了一下他的资料， 我也现在正在紧张的查着他。 他居然是天蝎女 哦、 啊，明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所以他特别在今天发行了他的这张专辑，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同名专辑啊，我看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 是张瑶，也是一个艺能很强的。这么一个姑娘啊，现在也不能算姑娘了，她是80年11月8日出生的， 4月18号，明天就41岁了哈。 对， 在这篇暖文章之后呢，啊，我们听到这首真的很柔和啊，很舒服的一首歌。其实每个人都希望在人生的历程当中哈，少走一些弯路，在人际交往当中能够多遇到一些真心的朋友。 哎呦，她。我真不应该忘记，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片子里面，他 就是这两年 2008年他参加过立春的出演，他出演过顾长卫导演那个立春。 对啊，你老学嘛。 你 们 那个王彩玲， 对， 王彩玲，他 这几年演过特别多的女配。 是啊，我你 而且演得非常好， 可能就是因为女主太夺人眼球了，所以还真是没记住张瑶这个女配。应该记住人。 对，刚刚这首歌就、嗯、哎呀，很有这种我经过了大风大浪哈，我又回到这里来唱歌啊。我是一个歌手，我是以歌手出道的啊，但是呢歌手这些年的发展大家都知道， 对呀、 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啊、嗯、但好在热爱音乐的心啊，还有我是歌手这几个字刻画如此之深刻，所以他又出来唱歌啦。 真好， 刚刚那首歌很好听哈， 艺能无限啊。就是并不是说你演了一个啊不得了了绝世顶天片子了，你可以坐在功劳簿上这辈子怎么样，不是的。你看人所有的影帝影星，他演过再辉煌的东西，他还是得一直演一直演，生命不息，一直唱一直唱，一直是这样的。不一定每一张专辑都成功啊，但是音乐一直在路上，艺能一直在展现才行。 对，这个时段也接近尾声了哈，我也再讲一件今天我很感慨的事情哈。这两天都因为这件事情很感慨。 嗯，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演员杨紫啊，她 啊， 今天她的电影啊开，就是开拍的 啊， 就是正式的开拍了。 有戏。 然后呢，有很多歌迷影迷朋友就把她当年她曾经就是写过的一篇微博调了出来。刚和朋友聊了电影，她问我想不想拍电影。总是看我拍电视剧，我跟他说，我是电影学院的学生，我有一个电影梦。啊，我觉得这几句话真的哈，就是大家都很想拍电影，但是电影是非常要真功力的。 电影， 对，它跟电视剧啊，你可以把一个剧情，甚至你的表演在30集、40集当中啊，可能给你一个很宽裕的时间去展现，而电影大屏幕啊，大荧幕，它是让你的状态是瞬间就要爆发出来的， 整个剧组没有那么多时间陪着你磨合跟陪着你玩，是吧？哈，你就得把在这个最基础的前提下，就是整个戏剧本各台词都特别滚瓜烂熟的前提下，你就要马上要发挥自己诠释自己的那个整个的魅力点。 对，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热爱的人们啊，都能够记住你们最初的梦想啊、嗯，这一路不管怎么样的兜兜转转，最终可以实现你最初的梦想。Chase those crazy ballet, ballet, ballet. We gonna chase those crazy.Chase those crazy bumpets. Chase those crazy bumpets. 这歌怎么那么短啊？ 啊，这鲍勃·马利的歌曲其实 没听够。 是啊，还真是有的时候你听他，你能听一下午，坐在这个藤椅上泡一杯茶，然后 悠悠然的哈。 尤以夏天为宜啊，尤以夏天为宜，夏季为宜听这种，尤以海滩啊、海滨为宜更好。 哎，就是如果两个人之间在恋爱当中，你们喜欢的音乐品味也相似的话， 对， 这也是很加分的。就当你们说起，哎，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啊，我喜欢听广播。那你听什么台啊？我听北京音乐广播。哎，你听那晚间节目吗？哦，不是，我听早间的。 这算说实话，这最怕的是，我喜欢足球，然后那个你当时的女朋友跟你说，哎，我也特别喜欢看足球。 哎，我们转个身好吗？ 跟你一聊，哪个球星都是乱的。 青春的声音是冬奥赛场上的助威热浪， 我们是冬奥场馆播报员， 赛场解说带您看懂比赛。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分50秒76，全国 四队完成超越，再次回到领跑位置。 最后一圈，加油加油！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送，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3，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三了，一晃就到周三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没错，22:3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11月17号周三晚上第40段的，也是今天晚上最后25分钟的男左女右。下面 是我带来的一首你可能很熟悉的歌， 但是是新编的是吧？一听这个音乐这前奏就知道重新编配过。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像疯癫，在你我之间 这首歌你会唱吧？ 嗯，唱是会唱，但是重新编配的这些和弦进程啊，乐器啊，都是充满了一些灵歌的味道哈，还有这个布鲁斯啊，或者是爵士的味道都在里边，所以你不太好在，就是说，如果你不熟的话，对这首歌，你在这个编配中你不太好完成，你不太好完成你的唱，就 你 整个唱你都唱不下来。 就听不出来是谁演唱的了吧，这个怎么说呢哈，我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整张专辑啊，他全新发行叮当啊，叮当 啊， 记得那个他唱过的，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爱上的是他啊，我不敢唱啊，你们知道副歌部分啊，就是他的那种爆发力很强，对吧，他的高音啊，他那种表现力张力很强的一个女歌手，他在11月发行了全新的这个专辑，里面的所有的歌曲都是翻唱 啊，那是很有艺术价值的，因为他不是说泛泛的就给你翻唱，他是真的是很细心的，你能听到他编配，他整个制作重新给你来一遍，重新阐述了他对这个歌曲的理解，包括乐手和编曲配器。 对，而且他这张专辑叫90华语金曲玩翻计划。 嗯嗯， 当我们在一起，那个在就是 again 再一次的在哈，既然翻唱了张宇的这一版用心良苦，那我们也坐上时光机 回到九十年代。 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走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 2021的晚上，我们听到了这个声音，来自1993。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叶谦在哪里啊，你应该就在北京哪所学校里？ 就在北京。 啊，我就想说，你是在上高中还是在上初中？ 像这种歌声啊，你让我回忆一下，因为是张宇的那种大粗嗓子的那种歌声嘛，这个年代。我应该已经是在， 你就93年上高几或上初几或大学了吧？你应该上大学了。 对对，我应该是在大学期间，但是我好像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我听这歌的时候我已经踏入社会，我就一直在社会。 我已经唱酒吧了。 对，我一直在社会中，因为它肯定是我在酒吧里的一首歌，所以我就有强烈的印象在社会中。 虽然这首歌在 歌已经是社会人了， 我还在上高中，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在我的家乡对这首歌有很强烈的接收感，还是上了大学以后来到北京，然后在电台里，还真是在电台里经常会在点歌节目里听到那些痴情的男子啊点播这首《用心良苦》。所以叮当特别选择这首1993年金曲龙虎榜国语排行榜冠军歌曲《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 对， 龙虎榜还是， 哎呦，真的一想到这些哎名字都很久远哈。 是， 而且刚刚我们听到在叮当的这一个翻唱当中呢，它充满了这种爵士情调的音乐的玩法， 对， 它也挑战了非常少有的一种曲风吧。和这个男子版的这个《用心良苦》比，我觉得更多了一些自信，就是。你想，张宇是永远苦情歌的那种范儿， 对， 叮当就是说事已至此，对吧？ 那从容， 对，事已至此啊，也就这样吧，爱咋咋地吧啊，就是无论怎么用心良苦，就是没有办法再翻牌了啊，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还是很洒脱的，而且还有一种第一次听的时候，脑海中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形容，就是这首歌成精了。就是你明白吗？就是他明明是如此这怎么说呢？他平静的一首歌，一下子被他的这种编曲带得很活分、很欢脱了。用心良苦，显得也没有那么悲哀了。 对， 而且整张专辑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些歌曲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说爱如潮水啊，太傻，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牵挂，心太软，烦，约定， 哎呦， 就是这些歌曲听了一遍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心太软，这一首用心良苦，所以也在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些年这种复古风，不管是在电视的音乐节目当中，还是很多音乐人他自己的一些作品当中，都会有一种呈现。 对， 当然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大家还是要想一想啊，是不是我们的创作啊，这个优良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让前辈们啊，弄得太好了，是吧， 你让2030、40的人翻唱我们这个时代什么呢？ 是啊， 这也是所有音乐人要想的一个课题哈。就是我们应该在一年过去之后，真的在这一年当中真的有心中的金曲哈。 对， 它可以让后来的人去翻唱。 Si tu durmes, yo te traigo un mame muy colorado. Y si no durmes, yo te traigo un babalao que da pao pao. Tu durmes, negrita, que yo voyCompra nueva cunita que va a tener capitel, que va a tener cacabel. 时光好慢，慢到两个人没能察觉心酸，曾一无所有，只有你慷慨的温柔，终究热情消散，把痛和美满摆进天平两端，我们最后终究是拥有共同的朋友，就算时间开始吝啬，也未发现你坦诚的想自由，直到你放开手， 怎会圆满，殊难从容。我早就习惯愿望落空，当流星划过坠落，生我安慰我，多想要回到一无所有，用力的美好总不保留，在某个路口沉默过的永久，一不小心就失踪。只说何必搪塞，爱到累了就坦诚说想自由，这结局本没有一种，爱从此圆满留给时空，别计较孤单有何不同，当流星划过坠落，美好从不保留，在某个路口承诺过的永久，成为珍藏的感动。 两位超级会唱歌的女歌手哈，一位是叶谦带来的她姐 啊， 丽莎姐的歌。 我还在想，刚才你说、啊、这是两个人的声音吗？我一直在想、 哎、 啊，你在说前后两首歌？ 对啊，你想在丽莎姐后面接谁？得接住啊、嗯！ 对， 那起码也得是这个唱功了得哈。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Aline 黄丽玲演唱的《一无所有时的爱情》。 反正你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就剩爱情，勇猛直前的去追吧。 一无所有时的爱情，它讲的更多的就是我们可能还没有走向社会的时候。 是啊， 对吧？我们还是 没有社会基础， 对，我们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社会和家庭给我们的重担的时候。 哎，而且你相对来说社会资源也不会倾向你这边，你只是初出茅庐，你只是青涩的一个正在恋爱的小子或者是小闺女小姑娘，这种情窦初开，所以怎么说呢，就是一无所有，可以抱着这种一无所有的感觉去恋爱 啊。今天晚上的有爱的话题哈，我们涉及了一个恋爱当中的加分项啊，就有哪些你感觉如果对方身上有的话会让你特别有赚到了的感觉。那其中呢以下有五点啊，不知道你看跟你的想法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哈，然后你的另一半是否也具备。第一点啊，会做饭，就是大家在这个每个人列举当中进行了一个排行，这几项呢是很多人如果觉得对方有的话会很棒很高兴很加分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会做饭，第二个是有共情力， 嗯， 就是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啊，就我们说这个人特别能够情商很高的，他懂得对方的心思，就是彼此的懂，对吧？ 嗯。 第三点呢，聪明，沟通有逻辑，做事周到。 对。 啊，有一个聪明的恋人，当然不是说小聪明啊，是有智慧，对吧？你到遇到一个什么，不管是职场当中，还是你人生的一些和你的那个原生家庭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果和你的另一半在沟通的时候，他能够真的站在一个很高的格局上，既能做你的依靠，同时还能够给你一些角度和方向，让你茅塞顿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也希望有的另一半身上的东西啊。 聪明， 对，就很聪明。第四个呢，就是思想积极，能量正面，就谁不想找一个你和他在一起就如沐阳光啊，不是总是一天天的抱怨啊，无数次的每天都和你说这个说那个说三道四的。第五个，对生活和职业有自己的想法和一定的规划。 女强人呢？ 不是不是，咱说的是另一半啊，就男人也是一样， 是 是不是？听来以后发现，好了，我这边都没有什么想分享了， 嗯， 就是常态了， 还是有的，嗯，我觉得我。 我没说你啊，我说大家有的朋友在听，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只要聪明，稍微有一些聪明智商的朋友，他会把家庭给处理得很好，他就会知道自己，你比如说啊，人人都有财运，人人都有财运，但是他基于一个什么呢，家和万事兴。如果你的你就比如说啊，男人最喜欢的就是给自己找更好的机会啊，这个财运更好，但是如果你不够爱妻， 嗯， 你要注意，或者是女人，其实你有很好的财运，但是你不够相夫， 嗯， 你试试看，你看看你的这个财运能发展到什么地步，发展不了多少，发展不了多快，发展不了多高，就会栽跟头。 家和万事兴嘛，就是两个人其实只要组成了一个家庭之后，你们彼此都是另一半代言人。 是，所以这个就应该是。稍微有一些这个头脑的朋友在组织家庭以后，或者是在恋爱以后，他都知道会怎么做，他不会说自己拆自己台的，对吧？ 哎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之所以在星期三的晚上会涉足这个话题，一来是给我们还是单身中的男左和女右哈，有一个对爱情的积极的正面的引导啊，不要绝望啊，也不要觉得自己的人生里啊总是在感情路上跌跌撞撞。不是的，你看你身上具备这么多加分项了，是不是想原来我是一个宝啊，你看我会做饭，我的共情能力很强呢，我又聪明啊，我思想积极，我对生活职场都有我的想法和一定的规划呀。 对， 那你就不要着急好不好？你如果这五点都具备了，我必须要非常非常客观地告诉你，你就是很多人喜欢的对象。 不着急， 嗯，你只是还没有亮相啊，没有登台而已。看一下时间，22:54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呢，也要接近尾声了。 对，所以这首《照片》（Photograph） 就送给大家。 嗯，希望明天晚上我们能够回到这里啊，在一个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聊聊吃的。晚安， 晚安。 Alone here in this bar with dimming lights, a full and rising moon comes from the sea, and soon the bar will close for you and me, but there will always be a song to tell, a story you and I cannot dismiss, the same old simple story of desire.And suddenly that kiss, that kiss. Thank you.